天亮断肠之线，只线永远画不出个圆。有些从前太尖锐，谁脚步太压 时候，但是说不出。

经过大转翻几座山，要不平凡好像很难。有时候被宿烂地板很难接受，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，又没什么好怕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，就为了讨好的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想着就 挂着手机不睡，可 怕你独身心不悔，这一次我没想象的崩溃、yeah、甚至还用的范围越怂恿越显得虚伪，这一回我没想象中狼狈、yeah、哦，请不要删掉这违反美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，我懂后续只是更卑微，不需一一坚持一一体会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持不伤悲，既然这就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声嘶力竭憔悴，这样的生活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Baby, it's better this way. Yeah. 在你脸书留言，写下感谢你的一切，这回忆足够我抵抗黑夜。Yeah. 真是残酷的考验。寂寞让每个人搁浅，和弦从弹再也不能和谐。Yeah, 哦，请不要删掉这违反美，你已不再是我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。我懂，其实只会更受罪，不要任性的像小孩崩溃。Baby, it's better this way.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

变初心，幻想